不是 你们 那 胡出主意， 你们那孩子训练上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心里就不对， 对， 不 健康，对， 俩人合作，你哪能这么演呢？ 嗯， 这事儿看着， 哎， 我跟你石老师，我们给你演一遍， 哎， 啊， 跟您讲， 嗯，这叫合作， 对， 啊，这回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您看两个人合作这态度多好啊、 哎、两个人， 哎， 我们两个人合作了40多年了， 时间不短， 到现在大家可能对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闹不清楚， 还分不清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讲， 我的本名叫侯耀文， 我的本名叫石富宽， 我的艺名呢叫侯耀花， 我的艺名叫石富叶， 哎，这就对了， 多嫩呢、嗯、我怎么自己掉里头了，我是花，你呀是叶儿， 怎么叫我是叶儿？ 侯耀叶儿， 侯耀花， 石富花， 你叫石富叶儿， 不， 你侯耀，你就叫石富叶儿， 你不对， 你 我是花，你叫叶儿， 什么 耀叶儿？ 对、啊， 你叫侯耀叶儿， 你不行，哎呀呀呀！哎 呀呀呀！哎呀呀呀！好，这丢人丢大了，这个。 瞎说，没见过他这么不讲理的，我 还说那样的混着了他 年了， 你这怎么为人师表、啊、你这个 什么叫师表啊，我这 行了师表 师表干什么呀，我又不发烧， 咱回家说，咱回家说 师表这词儿你都不懂， 行了你拦着你师傅 了， 你拦着点啊， 这没有，我没有 哪你们家这样的去啊， 你不在身高咱们不说， 坐坐你拦着点，别闹啊， 怎么了这是， 其实说良心话这谁都不赖啊，不赖你知道吗， 赖我 啊，你跟着这是煽风点火吗，这 我煽什么风点，什么 你不煽风 能打起来吗，你 这打起来跟他 说你不爱听是吧，你不是吧，你说我 干啥啥啥啥 你不知道我横吗， 别打了，哎，不成，哎 哎，不成不成，石老师 不是，我跟讲品位的，我们是 这相声太累了， 哎呀， 那这么说 没把握力气说不下来， 我跟你说，我来团结团结你们吧，我给你们解释解释啊， 比如 石老师 还打谁， 石别打人了，别打人了， 没完了，你 我徒弟他这 说学逗打吗，怎么 嗯，说学逗唱，说些逗打像话吗， 改了哈，没人告诉 我石老师 啊， 石老师我跟您说啊， 哎， 按道理说 怎么着， 您说了40多年相声了， 是啊， 您现在已经由叶儿已经变成花了， 这真是舒服啊， 对 对, 对, 对、 哎、 实际上呢、 啊、 咱们仨人啊都是花， 哎 对，叶儿呢，那就是你了呗， 你呀、啊 你呀、 啊，你是叶儿， 你 就是叶儿啊， 仨花就我一叶儿， 那是啊， 鱼叶， 你平常老听人说，哎呦，你看他们就又仨花了， 那 净说我们呢， 那说狗呢，那是 仨花像话吗？说咱们 这，管怎么 您到底跟谁一头的？ 我说他们一捧我晕了，我也不知道我哪头的了。 您就这边了，就这边， 香花草， 没错， 你是花， 他不是，他是这么回事 啊、 嗯！你呀，要当这花，还确实差点， 怎么差点？ 你看我们仨花，怎么这么别扭？这是、 啊、 我们仨人啊， 你倒过去 了，能说能唱， 还能打架呢？ 你唱上不成啊？ 我怎么唱上不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练，喊嗓子， 我没教过你唱啊？ 对呀、啊。我自己练不行吗？ 哎呦，下私功夫了， 那山后练鞭呢，你想想 这么办，你唱几句 啊， 你唱几句让他们俩也听听， 我还告诉你 啊， 只要你能唱好了，你也是花， 对， 咱们四个都是花， 对， 咱们四个人就成花了， 那谁是叶儿啊， 就刚才生师圣杰带的那帮人，那叫叶儿， 哦，一群叶儿， 对， 是啊， 那一群是叶儿 啊，好、哎、徒弟给他们唱两句， 我刚才施圣杰那 施圣杰，你就唱唱那段 了吗？ 今日痛饮庆功酒， 对啊对， 你记得住吗？记得住那词吗？ 这四句词儿， 四句呢啊？ 当然了， 别丢人啊！ 唱 好， 叫什么呢？ 嘿，唱真不错，嗯， 我唱了嘛就不错， 我夸完等着你， 嗯，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待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好， 嘿，一样啊，比刚才施圣杰强多了， 对，真有高富帅的味儿， 尾音的时候就 哎， 没有那么难听， 您挑出毛病了吗， 但是我给你说说， 您给说什么， 这个咱们要是学唱啊，咱们学人家京剧演员顶多学

现这是真的主，在这个点我飞，熟悉的舞台好戏正上演，旅客我不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好戏正上演，幸福就在瞬间，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一双黑脸的眼，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原来早已沦陷，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